指出普京没有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的计划，但是不排除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不过需要做相应的准备。警方联同海关同入境处，昨晚在旺角、深水埗和油麻地展开联合执法行动，巡查多间军事用品店、娱乐场所和罪案黑点，以打击三合会活动和非法黑工等的情况。警方正是悬红25万元，呼吁市民就上星期五在中环云咸街发生的开枪案提供消息，如果有资料提供或者知悉涉案枪械或使用枪械者的下落，尽快报警或者与警方联络。警方在何文田拘捕一名25岁男子，涉嫌制毒和贩毒，行动中检获总市值大约302万元的毒品，被捕男子正是被扣留调查。警方根据线报调查之后，前晚在自由道发现一名男子形迹可疑，于是上前截查，在他身上检获大约309克的怀疑可卡因。警员之后在那名男子的单位里面再检获大约2534克怀疑可卡因，大约362克怀疑霹雳可卡因，和一批怀疑制毒和包装工具。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5.18，瑞士法郎是一，加元1.295，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201，欧元对美元1.04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6,606点，跌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1美元，卖出1,811.69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港岛部分地区录得大约5毫米的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至下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行政大楼对出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丁九桥噶，就系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丁九桥。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宠物公园对出。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宠物公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隔。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富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咁继续提大家啦，西贡嘅北潭路由于较早前有冧山泥，北潭路来回方向近日北潭坳嘅部分行车线咧，就会喺朝早嘅7点至到朝早嘅9点，同埋黄昏6点到夜晚嘅8点开放俾小型车辆使用。咁其余时段咧就会全线封闭。九巴路线94号咧仍然系要改道行驶。咁专线小巴7号咧就会喺指定嘅时段提供临时服务，来往西贡同埋海下会途经黄石码头啦，就维持每30分一班，由西贡开出。咁咧就會由朝早嘅6:03到朝早嘅7:09，同埋中午12点咧就係加開一班嘅。今日中午嘅12点， 咁另外啦，下昼五点半至到夜晚七点半啦，就由海下开出。由海下开出咧，就系朝早嘅七点至到朝早嘅八点半。下昼十二点九咧，就系今日加开咗多一班嘅，就是、下昼十二点九。咁同埋黄昏嘅六点三至到夜晚嘅七点九。咁啱啱收到一宗嘅特别嘅交通消息，山顶道六十号由于有冧树，而家来回方向咧就需要封闭啊。咁一带咧就开始挤塞。重复多次啦。就是山顶道六十号，由于是有冧树关系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咧，而家咧最新嘅消息咧就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啊，咁一带都比较挤塞，咁再重复多次啦，山顶道六十号由于有冧树啦，咁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咧开始比较挤塞嘅。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健康就唔可以食零食，其实零食都有少盐少糖之选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华村华穗楼、红磡黄埔花园、金柏苑三座、马鞍山富宝花园七座、坚尼地城新海旁二十八号高日华轩。元朗朗晴居九座、沙田水泉澳村岭泉楼、长沙湾海丽村海智楼、何文田浩田二座、鸭脷洲海怡半岛御楼居、将军澳都会翼一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八三零呈现《渔交记》， 迪丽热巴饰演嘅纪云和喺遇见长义之前，佢最大嘅愿望系偷到解药，摆脱万花谷嘅束缚，获得自由。但依家佢只希望让长义可以返回属于佢嘅清澈大海中，不惜做出重要嘅决定。 国剧八三零《渔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讲样嘢你知啊，我啱啱喺钟表店留咗只限量版手表啊！ 你留得住一只手表，但系时间系留唔住嘅。 哇，你讲嘢咁有深度嘅！ 世界仲有高度同阔度，但都留唔住时间。不过声音可以留住故事。 咁啲故事留咗喺边呢？ 香港电台文教组节目《香港留声机》就留低咗好多香港旧故事啦。 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呢一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6月15日新增752宗本地感染个案，97宗输入个案。 明天起进入酒吧要出示24小时内快测阴性结果。 珍宝海鲜坊移来香港。 世卫下周四决定猴痘疫情是否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星期三的朝头早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你睇紧听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嗱，卫生防护中心咧，寻日就公布有849宗嘅阳性新冠病毒个案啦，其中包括有97宗咧就系输入个案，连续四日咧单日嚟讲数字就系超过700宗嘅咁。嗱，喺而家嘅疫情之下，政府寻日就宣布啊，由16号即系听日起咧，会系额外要求入酒吧或者酒馆啦、夜店啦，以及系夜总会嘅顾客都要先出示24小时内是呈阴性结果的快测棒的相。另外都是更改了这个患者隔离的准则的。如果发现一些确诊者需要跟他同住家人呢是共用睡房或者洗手间，就会被安排送去指定的设施那里去隔离。整个情况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谈。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局长，而家七百几宗嘅个案啦， 再加一啲嘅輸入個案啦，即係以尋日嚟講800幾宗啦，咁成個疫情嗰個嘅走勢係點睇？我見你形容就係一個第五波嘅反彈嚟嘅，咁係即係你都未覺得係一個第六波嘅開始，係咪咁樣嘅意思咧？ 是没错，这个我们即都跟卫生防护中心大家我们都即一路呢都是评估个风险啦，同埋呢是看返一些指标。一方面呢，如果你睇到即社会面无论我们的确诊即的个案数字啊，我们的污水检测啊，或者是一些香港大学的即时繁殖率或者是时点发病率等等，这些呢都是一路呈一个即是上升的趋势，加上我们在围封强检和在我们的一些强制检测那里那个阳性比率呢是亦都有一个上升的。所以虽然不是说一个爆发性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个亦都是显示到呢在社会面那里呢是有这个传播链的。而这个传播链呢亦都是增加。亦都睇緊呢，就因为呢是有一啲早前是有啲食肆，但后来呢都是俾我哋呢是都即係全部揾到啊，亦都系嗰个系即係静咗落嚟。但是呢最近呢喺酒吧酒馆呢啲方面呢就系、是、都不断系有一啲嘅即係个案啦，正系即係都唔系个案，直情除咗个案之外呢都系直情系有啲群组。爆发喺嗰度。咁所以呢个呢我哋就好担心啦，因为一方面我哋知道呢都要有一个社会嘅復常，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哋都系呢、這个重启呢、這个社即係或者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呢都希望系安全㗎嘛。咁所以我哋唔希望呢就话喺嗰个即係酒吧或者入面呢系有一啲大型爆发，因为大型爆发唔单止系影响系去酒吧嘅人，因为每一个喺酒吧嘅人佢都有自己嘅屋企啊、家庭啊、工作地点啊，咁嗰个爆发性咧都会系即系系好大影响嘅。咁所以点解我哋都会有啲新嘅措施咧，系去即系希望咧可以将呢个疫情咧系即系缓慢落嚟。不过有幸咧，亦都系睇到我哋琴日我哋亦都系医管局都讲咗啦，我哋嘅病人嘅即系新冠病人嘅住院率啊、重症比例啊、死亡率啊呢啲咧，其实就随住我哋疫苗接种嘅率咧係上升，同埋我哋都有即係都有相當部分嘅市民咧都係感染咗，咁呢個嘅對於呢個嘅保護嘅屏障咧，都係免疫力咧都係有響度嘅。咁所以呢啲嘅指標咧喺醫院啊、重症啊等等呢啲指標咧都相對平穩。咁我哋都全面咁睇嘅，尤其是我哋一優先嘅老人家啦，我哋睇翻例如安老院舍咁樣，咁亦都係冇睇唔到咧係話有一啲嘅即係爆發。尤其是我哋最近咧都做咗一個800嘅間安老院社全民咧做咗一個核酸嘅檢測，雖然佢哋每一日都要做即係快速抗原測試嘅，但係最近做咗一次核酸，咁18,000多人咧都係有90個就係冇係冇傳染性嘅，係有一啲復陽嘅個案啫咁。咁所以我哋都睇到咧喺唔同嘅環節咧一方面而家我哋係有一啲傳播上升緊，但另外一方面呢其他的指標呢暫時都是穩定，咁但是我哋即係都係要去希望呢個上升嘅趨勢呢係可以令到佢緩慢下來，係唔可以俾佢呢係一路上，因為如果佢係一路上嘅時候呢，雖然我哋覺得呢佢會上嘅，但係呢起碼都係緩慢佢啦，咁所以點解呢就都會有啲嘅新措施，都係主要保護返我諗大家市民嘅啫。 OK， 新措施包括剛才你提到很擔心的在酒吧出現的一些傳播，就說星期四開始酒吧、酒館、夜店、夜總會進去的顧客呢就要先出示24小時內的快速測試的陰性證明的。為何今次是直情在這幾個的處所都有這個的限制或安排，而過往譬如針對譬如酒吧這一類可能都會限制他們營業時間或者再減少他們每台的人數，而不是這個方向，是純粹進去要做一個的快測陰性結果，為何會這樣做呢？ 因為主要第一咧，就其實行政長官都講咗話喺我哋喺即係呢個月之內咧，都唔會咧係放寬任何嘅措施，亦都咧係即係維持一個現狀啦。咁我諗呢個都係第一咧。第二咧就當然我哋喺個社會面度咧，我哋睇到有傳播，咁我哋都要針對性去處理嘅。咁即係話其實我哋睇唔到話而家有達至係有重症啊，或者係嗰個個案係個數目有上升，但係一啲輕症或者係無症狀，咁所以嗰方面咧，我哋咧就都會比較放心。但係我哋亦都唔想咧，佢係不斷咁樣傳播嘅。咁為咗市民嘅安全，亦都係要即係平衡下其他各方面嘅情況咧。咁我哋覺得咧係用一個即係呢一個方法咧，係會令到大家即係入去酒吧嘅時候咧，無論對佢哋嘅員工，對其他去酒吧一酒館夜總會嘅人咧，都係安全。同埋而家咧，其實呢個快速抗原測試咧，喺個社會上邊咧，好多大型嘅活動啊，或者係我哋無論我哋學校嘅學生啊，老人院舍嘅員工同埋咧係院友，甚至乎我哋喺一啲醫療體系入邊嘅即係嘅員工啊，醫護人員啊，其實都每一日都係做緊呢啲快速抗原測試嘅，咁所以呢個都會係一個即係大家對於一方面都要有一啲嘅復常，但另外一方面又要保護大家嘅即係一個方法啦嚇。咁、okay. 但係當然有其他方，仲有其他嘅措施嘅，呢、這個即係唔係一個即係淨係一個單一嘅一個方法。 明 係啦，就係、是、咁樣啦。即係另外我諗疫苗接種，大家都係要再加把勁啊。 嗯，但想針對翻呢個措施先，有啲業界就話啲客咧可能好多都即興落去酒吧，未必會每日做定個快測嘅喎，咁係咪都會減輕到佢哋去酒吧嘅意欲咧？呢個係咪你哋嘅目標之一，令到人流減少嘅？ 我諗其實而家如果我哋喺即係全球嘅即係疫情，而我哋要喺個疫情當中呢啲傳染病，但係又要常態化咧，我諗大家嗰、那個即係生活嘅模式啊，或者係去一啲比較高風險嘅場所嗰個模式咧，其實我都希望市民咧係理解，同埋咧係都係要作一啲嘅改變。咁以前我哋都唔需要有安心出行啊，亦都唔需要疫苗通行證。咁而家其實都係會加咗一啲嘅措施，呢啲措施一方面就係、是可以即係令到復常可以繼續發生，但另外一方面咧，亦都係作出一啲嘅保護。咁所以呢一個即係快速抗原測試喺要出示一個進入呢啲處所之前嘅24小時取得陰性結果嘅即係測試嘅照片啊等等呢啲咧，可能即係最初嘅時候都係為大家要即係做多一啲嘢啦嚇，去呢啲地方，但係慢慢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復常嘅一個即係必經嘅一個階段。 咁、我意思搞清楚就係咪都想令到人流減少嘅啫？ 當然人流減少的時候咧，係絕對係對於我哋而家即係任何傳染病嘅即係散播咧，係一個重要嘅手段嘅。咁所以當然都係希望大家嗰個人流係會減少啦。但係因為而家咧個社會面咧，大家都係有啲即係復常啦。咁呢個就我哋即係可以呼籲，但係咧就都唔係你睇到我哋都唔係全面放寬啊嘛。都是一個逐步放寬，咁所以咧，某程度上都係會減到一啲人流。如果再全面放寬咧，更加會多人流、 我想知道實際點樣操作，即係譬如要即係店鋪自己檢查啲顧客嘅快測陰性結果，見話影相啦咁。但係點確認嗰張相係？譬如首先要嗰張相有佢嘅名，亦都有個陰性結果嘅。點知道個名係咪同個客係咪一模一樣咧？係咪要佢哋查埋身份證啊？點知道佢哋檢測時間係咪24小時之內咧？咁呢啲係咪好難去確認？確實到咧又。 我覺得咧，既然我哋即係有呢個嘅措施，而呢個措施咧都係一個法例嘅要求咧，當然我呼籲大家唔好以身試法啦，一定係照住我哋嘅要求咧去處理啦。我哋亦都食環署同事咧係而家已經係加強我哋對於呢啲即係一啲店 即係呢啲嘅處所嘅一個巡查嘅。大家留意到我哋喺過去一段時間食環署署長琴日都公布咗都有不同嘅違規，亦都有不同嘅即係罰則喺度。咁呢個加強巡查咧，會係繼續嘅，會係即係每一天都會繼續。咁所以亦都係即係如果係我哋有咗呢個新嘅要求之後咧，當然都會係去做巡查嘅時候，呢個都會係其中一個方向咧，係要睇翻。咁但係我諗酒吧嘅負責人咧就都係。有責任咧，去要求一啲顧客，佢必須喺進入呢啲處所之前，嗰陣時候咧，都係要顯示呢一個嘅即係要求咯，嚇。 但係就可能難以去即係確認係咪真係跟足曬24小時之內啊，同埋佢個名係咪當事人啊？即係在於一個酒吧嚟講，係好難做到呢一方面，係咪咧？ 係呢個都明白可能都會有一啲嘅局限嘅，但係咧我諗最緊要都係即係市民咧都係為咗自己嘅即係安全啊，其他人嘅安全啊，都係要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公德心嘅問題啊嚇，除咗保護自己之外。 明白，我見有啲酒吧業界就關注咧，用緊食肆牌照都有啲照經營嘅酒吧嘛，嗰一類其實使唔使啲客係做快測噶？即係用酒吧牌同埋用食肆牌係兩類嚟噶嘛，咁佢哋 總之如果佢係有呢、這個即係有酒吧嘅話咧，就都係要噶。 即係佢係食肆牌嘅酒吧都要。 係啦，係啦，都係要嘅，係啊。 OK， 嗱，另外咧，尋日嗰個公佈咧就係話，如果啲確診者同佢嘅同住家人咧需要共用睡房、共用洗手間嘅，都會安排地指定設施嗰度隔離嘅。可唔可以講下呢一個措施點解要咁做咧？ 哦，呢一個咧就當然咧，就我哋而家喺衛生防護，第一就係我哋嗰個個案咧都係有個上升啦，喺社會面都有傳播鏈啦，咁呢個咧如果要即係截斷咧傳播鏈咧，當然咧係我哋要一方面我哋要好快速咁樣樣咧係去做好我哋個個案追蹤啦，同埋咧係流行病學調查啦，我哋要即係多做檢測令到我哋可以早發現、早隔離同埋早治療啦。當嗰個我哋知道有咗一個即係個案嘅時候咧，咁當然隔離是一個非常之有效的措施嘅，咁亦都明白大家一般嚟講，如果屋企嘅條件咧係可以嘅時候咧，我哋過去咧都會係大家係喺屋企隔離，咁喺。而家衛生防護中心都發現咧，其實咧有一啲垂直嘅傳播啊，或者係橫向嘅傳播啊，其實一直咧佢哋都即係琴日啊，處長都係即係公布咗一啲咁嘅情況，咁所以咧要更加嚴格咧去即係執行，因為如果係大家係共用房間啊，或者係共用洗手間嘅時候咧，其實呢個咧嗰、那個大家去即係。互相感染或者係感染到你屋企人，咁當然你屋企人可能有老人家有小朋友，咁呢啲都係重點人群嚟嘅。就算唔係老人家小朋友咧，其實你如果係喺屋企咧有個傳播咧，你都係會嗰、那個個案咧不斷會即係增加。咁呢個亦都即係唔係一個理想嘅狀況。咁所以咧，我哋都會係嚴格執行你剛才所講嘅就係話，如果我哋即係真係有共用一啲房間啊，共用洗手間呢啲都係會有一個高嘅傳播風險，咁、我哋都係第一就係以風險為本啦，第二咧就係我哋都係想保護翻市民，咁即係如果有市民不幸佢係即係染咗嘅時候咧，咁都係如果係去咗做隔離咧，都會保護翻自己屋企人咯。 嗯，係咪到時一啲確診者要自己呈報埋呢個情況，就係、是、要同屋話同屋企人共用洗手間或者共用睡房咁樣嘅？如果唔係，即係當局係唔會知噶嘛？ 是啊，一直嚟讲咧，我哋都系有一个情报嘅系统嘅，就例如快测有一个嘅系统啦，如果系核酸检测又有另外一个系统咁样嘅，咁就都会系有一个详细嘅一个即系问卷啦吓，都会问翻大家系你嗰个屋企嘅状况系点啊，你有冇症状啊，同埋即系整体你有冇家人同住啊等等嘅呢啲嘅问题，咁、然之后卫生防护中心咧。亦都会去评估翻嗰个风险咧，然之后咧作出咧系一个决定嘅。 嗯，话会即系将呢啲同住家人嘅，即系确诊者嘅同住家人，又用共用睡房啊、洗手间呢啲咧，会送去啲指定设施咧。而家有冇话系边一类嘅指定设施咧？同埋系咪话有啲嘅社区隔离设施嚟紧都会开翻？系咪会视乎成个社区嘅确诊情况啊，或者一啲隔离设施嘅入住率去到乜嘢程度啊？咁个考虑系几时先至会重开咧？ 而家咧就如果我哋嘅即系确诊者咧，其实咧都会系去即系竹篙湾嘅一个即系隔离设施嘅。咁竹篙湾嘅隔离设施咧，其实我谂大家，我希望大家咧唔需要担心嘅。一方面咧佢都系一啲独立嘅一啲嘅即系房间嚟嘅，佢又有独立即系洗手间啊咁样样，咁亦都有一定嘅空间，同埋咧我哋嗰度咧亦都会有一啲民安队啦帮手。日常的管理啦，亦都有医护人员在那度嘅，咁亦都日常的需要啊、三餐啊各方面咧，都系会提供嘅。咁所以那度亦都即系我谂如果大家去咗隔离，亦都如果唔系有症状啊，或者好轻微症状咧，嗰度都系一个适合嘅地方。当然咧，如果系那个症状系严重啊咁样性咧，咁都系需要入去医院即系作隔离嘅。 嗯，最后我想问啦，输入个案咧，近日都有相当嘅数字啦，有冇话喺外防输入方面有收紧嘅谂法咧？一分钟到。 而家咧就我哋一路都監察住嗰個輸入嘅數字，隨住抵港嘅旅客咧係嘅數目增加咧，其實輸入嘅個案咧都係有增加，但係咧呢啲輸入嘅個案咧全部咧都係俾我哋截到嘅，即係冇入到去社區嘅，因為我哋有即係檢測嘅安排啊，閉環管理要去檢疫酒店嘅安排，亦都喺檢疫酒店入邊咧每一日都要做快速抗原測試，同埋咧係我哋亦都係有一個核酸檢測，甚至乎係離開开咗个检疫酒店咧，我哋都再有两次喺第九日同埋第十二日咧有呢个核酸检测嘅，咁、 okay. 所以基本上咧而家嗰方面咧，我哋一路咧都系守得好紧。 好啊，唔该晒局长，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啱啱倾过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讲到最新嘅疫情情况，寻日嚟讲有97宗嘅输入个案，点睇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葵涌葵芳邨葵正楼的强制检测行动完成，有大约1720名身处受限区域内的人士接受检测，当中发现3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英国政府在欧洲人权法院最后一刻介入下，取消首班遣送卢旺达难民回国的班机。机上原本要将7名非法入境的难民遣送回卢旺达。英国法院早前已经驳回禁制令的申请，但代表难民的律师以个案形式入禀欧洲人权法院，获法院就一名伊拉克男子的个案发出紧急临时措施，说将申请人遣返会带来真正风险，令他面临不可逆转的伤害。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这项驱逐行动应该等待英国法院7月就相关政策的合法性作出最终裁定。英国内政大臣彭黛玲表示失望，但强调英国政府不会被吓到，法律团队将会审视航机上的每个决定，为下一班机做准备。美国白宫发言人杨皮埃尔透露，白宫正是讨论可能改变前总统特朗普任内对部分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特朗普在任内对价值几千亿美元的中国进口货征收高达25%的关税，包括单车、蓝牙设备和服装等。让皮埃尔说，拜登政府早前指出，特朗普时代的一些关税是不负责任，没有促进美国国家安全之余，反而导致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更高。政府内部正是讨论是不是需要修订，以保障工人和重要产业的利益。中方早前说，取消加征关税不单止符合中美两国企业利益，亦都符合美国广大消费者利益，符合全世界共同利益。北韓朝中社引述國家緊急防疫司令部話，截至昨晚6點的過去一日，全國新增29,910宗的發燒病例，至於是有35,380宗個案康復。 由四月底到寻日傍晚，全国累计453万多宗嘅发烧个案，近99%康复，52000多宗而家仍然喺度接受治疗。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5.08，瑞士法郎1.001，加元1.295，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201，欧元对美元1.043，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6,522点，跌10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51美元，卖出1,810.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日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周末至下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噶，龙尾排翻去大榄隧道嘅九龙出口咯。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嘅支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深井对出。咁重复多次啦，就系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翻去大榄隧道嘅九龙出口，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深井对出。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洪天路对出。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喺港岛区山顶道60号对出，由于有冧树，咁而家咧现场实施交通管制措施啊，咁影响到而家山顶道啦，60号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就是受冧树影响，咁就现场有交通管制措施。较早前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就在丽城花园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在白石角对出。咁继续提你啦，西贡嘅北潭路由于较早前有冧山泥，北潭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潭坳嘅部分行车线咧，会喺朝早嘅7点钟啦，至到朝早嘅9点钟啦，同埋黄昏嘅6点钟到夜晚8点钟开放俾小型嘅车辆使用，其余时间系会全线封闭。九巴路线94号都系改道行驶，咁而专线小巴啦，7号咧就会喺指定嘅时间啦，提供临时服务来往西贡同埋海下。途经黄石码头，维持每30分钟一班。由西贡开出咧，就系朝头早嘅六点三至到朝早7:09啦，同埋中午12点钟一班。另外，下昼5点半至到夜晚嘅7点半，而由海下开出咧，就系朝早嘅7点钟至到朝早嘅8点半，下昼12点9一班。另外，黄昏嘅6点3至到夜晚7点9咧，都系有一个专线小巴7号噶，咁大家掌握翻搭车嘅时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诶，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 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入嚟一起讨论一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呢？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呢意见噶。 Hey, 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你哋同我听住，上头有任务俾你哋，全程冇支援，只可以靠自己。一日未完成任务，一日都唔可以停，明唔明白？ Yes! 小朋友出发做大任务，电视真人 show《孩子城市闯荡记》，参与嘅小朋友每集都会被安排做啲从来未接触过嘅事，再从佢哋嘅表现解读孩子嘅心思。今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2022年6月15日，新增752宗本地感染个案，97宗输入个案。 明天起进入酒吧要出示24小时内快测阴性结果。 珍宝海鲜房移嚟香港。 世卫下周四决定喉痘疫情是否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提到政府寻日宣布啦，听日起有一个额外嘅要求啊，就系、是、入去酒吧以及酒馆啊、夜店啊、夜总会嘅顾客咧，系需要先出示24小时内呈阴性结果嘅快测棒嘅相啊。咁喺个棒上面咧，亦都要标示到个顾客嘅名啦、检测嘅日期啦、同埋时间啦。咁其中咧，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都提到话，近日执法部门咧发现部分咧处所负责人啊，同埋顾客咧系冇遵守到防疫規例，部分重啟的處所不斷違規，情況不理想，強調新措施的目的都是為了保護市民。而食環署署長楊碧君亦都解釋到，處所負責人是只需要盡職檢查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太過憂慮。酒吧業界又怎麼看今次這個額外措施呢？你自己又怎麼看呢？聽眾觀眾18723111，會不會去開一些酒吧，或者你本身都是經營開這些處所的負責人，講一下你的看法。18723111，電話旁邊有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創會會長梁立仁。早晨。 早晨，早晨各位。 早晨，梁立仁，怎麼看今次說即是明天起星期四起啲客入去酒吧就要出示呢个24小时嘅快测阴性证明，个做法你自己点睇啊？ 即系今次又系即系政府当有咩事嘅时候，又系攞酒吧嚟开刀啦。咁就其实今次我自己本人都系听新闻先听到呢个消息嘅。咁政府毫无咨询之下，即系你话系唔系喺酒吧里面系咁大件事？或者是在食環署裏面要做一個動作，要為了防疫抗疫裏面去做一個動作，是不是又是對酒吧呢？即好像上一輪我們做過調查，即比較敏感一點，好像早兩個禮拜比較多入去酒吧感染的個案發生的時候，其實整體數字來說，我們業界裏面做過調查，就是我們佔感染数字里面整个数字里面可能嗰段时间里面是可能是几个 percent 嘅啫，即係酒吧出事嘅。係啦，咁点解又要攞酒吧嚟开刀呢？咁即係真係唔係我究竟佢嚟緊而家佢就算听日开始要係做咗快测先至可以入嚟进入呢个场所里面去消费。OK， 究竟个成效有几多？有冇科学根据？系咪全部处所咁样做？定系即系求其搵样嘢话俾人听做咗？系啦，我酒吧叫你哋咁样先入得。个成效有几多？个目标性有几多？有几多科学根据？定系即系可能 七一之前可能领导人嚟嘅 ，OK， 或者而家呢个敏感时间，佢要去做啲嘢俾人睇，而去特登有啲咁嘅步骤出嚟咧。咁究竟成效有幾多嘅？ Okay. 大家市民睇到一個笑話嚟嘅。 成效嘅質疑啦，聽得出啦，你頭先。咁但我想知道，因為衛生署署長林文健都提到話，近期咧六個酒吧群組咧，大約有超過350宗嘅個案，咁最大群組嘅感染比例咧去到22%嘅，亦都提到唔少顧客啦喺幫襯酒吧嘅習慣就係走幾個場嘅，而引發一啲第二、第三代傳播。佢提到呢一方面嘅風險，同時佢都即係比起過往嘅疫情嘅爆發嘅時候啦，縮短酒吧營業時間啦，減少每台人數啊，今次其實只係要求顧客做快測，嗰、那個影響或者影響係咪細咗啦，或者係叫做平衡到業界喺經濟上面嘅需要咧？ 其實現實而家九隻琴日公布咗嚟之後咧，有啲我陣間問翻業界嘅問題，或者咧好似我哋本身要訂台啊，要 booking 嗰啲情況咧，其實好多客人都打嚟取消啊。 嗯， 即係餐廳可以到12點，餐廳可以飲酒，可以做其實同我哋酒吧同類型嘅嘢。OK， 而家酒吧同餐廳分別只不過多兩個鐘啫嘛。OK， 酒吧嘅可以去到2點鐘，餐廳可以去到12點鐘。咁餐廳嘅其實都係即係食同飲嗰陣時可以除口罩。OK， 咁而家嘅我哋個影響收到翻嚟就係好多本身可能對於我哋酒吧有 booking 啊，有訂台有剩啊，其實好多都已經打嚟話，話因應呢個措施伸出咗。喂，我哋取消個 booking， 我哋可能喺翻餐廳裏面唔使咁多，唔使咁煩，即係唔係煩啲顧客啊，係我哋做唔到生意。 嗯，但我想知道你話好多即係收到取消預約有幾多，同埋要佢哋做一個嘅快測係咪一個咁影響佢哋嚟唔嚟嗰個意欲嘅情況影響到？ 有同冇嘅分別咯，即係餐廳嘅去到12點 ，OK， 酒吧就去到2點，酒吧其實。同其他飲食處所嘅分別只不過多嚟兩個鐘啫嘛。 嗯。 OK， 咁客人選擇去煩唔煩？其實唔係啲客人唔係驚咗快測啦，係驚咗你酒吧哦有咁嘅規矩出咗嚟，佢會查牌，會出事。OK， 佢有冇需要咁特登為咗嗰兩個鐘而去選擇落酒吧呢？咁其實琴晚已經好大嘅情況。而啲會員話翻開佢聽，哇！好多好多本身有 booking 都已經取消咗。 有幾多啊？你講嘅好多係，即係舉個例，譬如 咁，例如好似啦，嗱，聽日聽晚就開始16號啦。 嗯， 基本上聽晚12點鐘開始，你入酒吧咧就要做快測噶啦。OK， 我哋本身即係業界裏面好多時候都有一啲 booking， 可能係一個禮拜前啊，或者咩，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經取消咗啲客。 嗯。佢哋係會流失曬去食肆嗰度，聽你咁講，因為你覺得食肆就佢個好處就係唔需要做快測啊。 其實食肆唔使快測，派對房間唔使快測。OK， 好多地方係唔係即係而家酒吧比較，其實每個禮拜大家都知道，禮拜五同六嘅，我哋去啲酒吧嘅話，客人咧咪都知道嘅，警方查牌啊，或者前線人員執法啊。OK， 如臨大敵，好似唔知點解病到阿根源咁樣嘅。禮拜五六都查到，即係冇基本上都俾人查牌。 嗯， 大家都係驚咗呢樣嘢，不過都慣咗。大家知道啊，酒吧你哋好辛苦，或者咩我哋做足嘢，到而家你又無端端加條咁嘅規矩落嚟。 嗯， 究竟係有幾多幫助咧？大家都即係大家就心中其實笑出嚟嘅。 嗯，但我想知道即係實際而家嗰個做法就係聽日開始就係啲客入到去酒吧要做一個快測，要陰性咁有張相咁啦。酒吧會唔會有即係預留一啲嘅快測棒，等啲顧客即場嚟到做快測，會唔會做呢一啲嘅方法，希望都可以盡量留多啲客咧？又 其實即係好似琴晚即係琴日出咗咁嘅規矩出嚟，其實我到而家都未收到啊。即係我本人都未收到，或者會裏面都未收到政府究竟理想點樣做。 嗯， 我問過食環署話，佢都未有一個正確答覆。 即係你想要個業界指引，除咗話公布成個措施之外，直情針對業界點做係嘛？ 係啊，因為根本呢樣嘢就係針對酒吧業界啊嘛。 嗯， 係啊，究竟酒吧業界有犯咗咩錯呢？ OK， 要咁樣做呢？究竟你咁樣做要咩規矩呢？咁前線人員執法嗰陣時候我哋要點樣做呢？其實到而家我都未收到一個好清晰嘅指引出嚟。 今次都要職員去負責要檢查一下啲相啊、快測結果嗰啲啦。咁雖然同事都話執法人員係會判斷即係啲顧客俾嘅資料咧係咪有虛假陳述嘅咁。如果處所負責人咧係做曬一切合理可行嘅措施，符合規定咧，就唔需要過分擔憂嘅咁。在於酒吧嘅嚟講，呢一個嘅説法係咪都保障到啲員工啊去查啲顧客嗰啲陰性結果噶啦？冇乜太大擔憂噶啦。點睇咧？呢個又？ 其实好似而家你话安心出行到疫苗通行证，即系何谓处所尽咗责去做咗呢样嘢？我哋要系做紧乜嘢呢？我哋要有 CCTV 啦，照住即系俾个前线人员睇到，我哋有做到呢样嘢。OK， 其实当中都好多争拗嘅，你夹硬喺当中里面又多一样嘢出嚟，即系个顾客嗰张相系真定假？OK， 佢系唔系佢个名？写唔写埋佢嘅日子？咁其实对于我哋嚟讲，我哋个工作负担其实好大。即系你基本上就系叫人唔好嚟酒吧，咁你不如直情停咗我，好似以前咁赔翻钱都算数啦。 嗯，我剛才提到話，即係政府嘅執法人員會嚟巡查啦。其實見到政府都話執法人員嚟巡查一陣，都話發現部分嘅負責人啊，或者嘅顧客都未遵守一啲嘅防疫嘅措施，亦都話情況令人關注。佢哋有個咁嘅觀察嘅，你哋同唔同意咧？即係你譬如業界嚟講，一方面又覺得政府好似有啲執法人員成日嚟查啦，但另一方面佢哋又覺得好似的確有啲人唔遵守喎咁。同唔同意佢哋呢個觀察咧？佢哋嘅巡查係咪都即係相對密啲啦，或者可能係合理嘅咧？又 咁其實即係公道講句啦，你話所有處所裏面，如果做得唔啱嘅，你咪罰佢，咪停佢咯。 嗯， 係咪？即係我哋相對酒吧嘅，大家都知道餐廳食肆，你會唔會戲院都會咁樣查翻咧？ 嗯 ，OK， 每逢禮拜五六嘅酒吧，你大真係冇。即係查牌個情況，其實市民知嘅，唔係我淨係我哋去投訴嘛。OK， 你戲院去食肆，普通食肆，咁相對你咁樣查酒吧，查到咁樣嘅，咁當然會有少少問題啦。即係好似我哋有啲會員投訴嘅，喂，可唔可以幫到手啊？我個溫度計壞咗，又罰停三日。OK， 將台爭少少距離，又停14日。咁你其他餐廳係咪咁樣停先 ？OK， 個實際情況大家運作其實大家都揾食啫嘛，大家知 ？OK， 大家跟咗個規矩爭少少嘅，咁點解酒吧咁多問題？你查到咁樣嘅，咁啊梗係多問題啦，係咪先？ 有冇反應咧？頭先你講嗰啲，即係譬如有温度計壞咗嗰啲。 其實我想投訴㗎，我向食環署投訴，約你開會你唔開。OK， 你話酒吧群組有問題，就算好似盛志文。我哋即係業界裏面其中一個代表咁樣，喂揾你開會你又唔開，到琴日公布一樣嘢嘅，呢個話我聽日要咁樣做，佢都冇諮詢過業界意見嘅。 OK， 好啊，唔該曬啦。 到而家。好，唔該。 好啊，唔該曬，同你傾到呢度先。兩粒人係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創會會長，都係針對頭先佢一啲業界睇法啦，就係講到話酒吧顧客入到去呢啲酒吧啊、夜總會啊等等呢啲處所咧，都係由聽日開始必須要出示24小時內嘅快速測試陰性證明嘅。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除咗頭先業界講到你自己會唔會都係顧客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之前都討論過嘅，前年起開始停業嘅珍寶海鮮房，尋日咧。中午左右時間咧，就係移離開咗香港仔避風塘噶啦。咁成個情況，我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新聞黨立法會議員陳家培，早晨。 早晨。 早晨，陳家培，你都有跟進成個情況啦。據你所了解，係咪都珍寶海鮮房而家個去向係會點啊？係咪翻嚟嘅機會都比較細啊？ 嗱，其實佢琴日就離開咗呢個香港仔嘅避風塘啦。咁以我所知咧，佢就應該係會去呢個南丫島咧，就會合嗰只即係遠洋嘅拖船嘅，係啦。咁就需要十幾日嘅時間，就會去到呢個東南亞嗰邊啦。咁你話佢翻嚟大唔大？咁其實好老實講，如果喺 香港個境內嘅時候都傾唔成嘅話咧，其實即係我自己當然好希望佢能夠翻到嚟啦，但係我睇到佢翻嚟嘅機會會係即係更加困難咯嚇。咁但係我係知道有即係有好多熱心嘅人士咧，都係仲諗緊辦法，睇下點樣可以幫隻船咧翻嚟香港嘅。 仲諗緊辦法，但係都移手喐咗咯，而家已經都仲可以有啲咩辦法咧都？ 是啊，因为其实我想5月30号大家都知道这个消息，到他昨日真是离开香港日子呢，其实都是得过两个星期到啦，半个月到啦。咁即係有好多即係细节呢，我想是即係半个月都未必能够足够去傾嘅。係啦，咁不过我喺呢两个礼拜入面呢就认识咗好多相關嘅機構或者團體啦，其實佢哋都表示過，喺珍寶結業之前咧，佢哋都已經有同珍寶嗰邊表示佢哋有興趣嘅，咁甚至係即係已經係接洽一啲細節噶啦。咁但係後來點解會停咗咧？就係由於呢個施政報告入邊將珍寶放咗落去，咁所以大家咧都有一個。即係叫做期望啦，就係、是、原來政府要接手啦，或者海洋公園要接手啦，咁所以喺嗰段時間或者之前有傾開嘅接洽咧，全部都停曬咯，係啦。咁嗰啲機構或者團體，其實佢哋都即係而家都諗緊有冇其他辦法，或者係繼續傾落去一啲唔同嘅細節，睇下點樣可以拖翻隻船翻嚟咯。 嗰啲團體嘅幫助咪主要都係錢上面 我相信咧就嗱，雖然我自己就冇參與任何佢哋嗰個溝通嘅，咁但係聽佢哋講就即係一來係錢嘅問題啦，二來都係有少少技術上嘅問題嘅。 頭先你提到話嗰啲團體或者機構啦，都見到可能知道之前政府諗住嘅先進報告係即係將珍寶海鮮舫放咗落去有啲嘅計劃啦，所以停咗啦咁。又點睇整體今次喺頭先話五月尾知道珍寶海鮮舫又諗住係移離開香港啦，政府喺即係處理或者回應嗰個態度咧，你覺得？ 嗱，我諗雖然阿林太，我哋而家現任嘅特首，佢就講到話佢要尊重私人財產，咁咧就唔能夠勉強啦咁樣。咁但係我哋一般公眾個期望咧，就係覺得如果你即係政府係要將已經係將佢放咗落一個施政報告，其實某程度上佢已經係一半都係即係有一個。公營嘅一個成分喺度啦，即係無論你講唔好話錢啦，但係即係公眾嗰個期望都係覺得哦，原來你喺施政報告度話會活化佢噶嘛，會救佢噶嘛，咁所以我哋大家都會有呢一個咁樣嘅期望喺度，咁所以我就即係今次呢一個珍寶事件，其實我就自己覺得政府未來嗰、那個長遠去睇。點樣去睇海事上面嘅發展呢，係要真係有待優化囉，因為其實即係好似我以前都講過，其實佢當佢係一隻純粹係一隻有餐飲嘅等船，定還是當佢係我哋香港嘅一個 icon， 香港嘅一個著名嘅地標，亦都即係有含住好豐富嘅唔同嘅本土文化又好，漁農文化又好，等等。我覺得即係政府點樣去睇呢一件事，同即係同佢做出嚟，即係點樣去協助咧？我覺得係即係好大嘅關聯嘅。咁但係即係好可惜啦，亦都遺憾啦。今次政府即係完全當佢係一隻有飲食嘅船等咁係咁嘅啫，而且仲要係私人擁有嘅。咁所以佢就積極不干預，亦都係即係唔會出手去幫咯。 發展局局長黃偉麟在回應嗰陣都話，旅遊事務署啦、海洋公園啦，同埋業權人咧，都係努力係商討過之後咧，都揾唔到合適嘅方案。咁政府已經咧係盡咗最大努力啦，就話唔係所有嘅保育建議項目都一定係跑到最尾。咁希望社會體諒，有個咁嘅講法嘅咁。點睇佢呢個說法咧？同埋我想知頭先你提到話，其實好多唔同機構都諗過啲方法，有冇啲再可以令到珍寶海鮮舫翻翻嚟嘅諗法？可唔可以講少少，仲有啲乜嘢嘅機會可以令到佢翻翻嚟？ 我諗首先第一咧，就係即係政府究竟即係佢呢兩年由施政報告到昨日，佢中間做過啲咩？雖然佢係話佢有努力，咁但係市民唔知道佢 怎樣去努力咯。咁啊，第二其實我覺得以前珍寶海鮮舫咧，即係佢曾經最最繁榮嗰個時間咧，咁我哋的而且確係睇到佢嗰個管理模式咧係有所滑落嘅，係啊，咁啊即係睇到可能喺個管理上邊或者係經營上邊嗰個模式咧係有改變或者係優化嘅空間喺度嘅，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有心嘅機構或者團體咧，其實咧佢除咗係海事旅遊上邊嘅發展佢哋嘅關注之外咧，其實佢哋亦都有即係好多嘅關注，譬如係講緊一啲點樣去推動本地嘅漁農業啊，又或者係點樣去即係做多啲保育嘅教育喺呢一個海洋生態入邊啦，係啦，咁啊，甚至乎係即係將佢做一個串連成全香港嘅一個其他海岸線嘅旅遊景點啊，咁呢一啲咧其實都係好多即係大家都睇到，其實仲有好多呢個潛在嘅價值可以去發展出嚟嘅。 Okay. 最後想你講下，因為同集團嘅太白海鮮舫咧，咪據你了解都有啲新嘅進展啊，佢嘅去向。 係，太白海鮮舫咧，其實咧就係而家係因為傾緊啦，係啦，佢哋都未正式係拍板嘅，咁但係咧太白海鮮舫，因為佢個體積比較細啲，係啦，咁所以即係牽涉個財務或者係技術咧，都相對係簡單啲，咁啊容易啲傾，咁所以就佢哋暫時都會仍然係留喺香港仔個避風塘嘅。 嗯，即係佢冇涉及嗰啲維修費啊，或者成本好大嗰類問題。 都有，但係冇咁勁咯，係啊，係啊，即係比較相對細啲嘅，佢哋嗰個維修費同埋成本。 嗯，所以佢哋都揾到人接手啦，係嘛都。 有啊，係啊，其實接手嗰啲小家族，佢哋都即係希望幫埋珍寶嘅，咁但係即係可能嗰、那個即係正如你講嗰、那個成本同埋維修費上面啦，咁所以佢哋而家咧就。即係兩個，如果二揀一嘅話咧，佢哋就揀比較歷史再悠久啲嘅，因為其實太白係比珍寶再老20年。 好啊，唔該曬。 回升屬於第五波反彈，預計本月內新增個案會有機會達到四位數。當局推出三招應對最新疫情，其中會要求酒吧以及夜店嘅顧客進入場所前必須要出示24小時內快測嘅陰性證明照片。當局亦都收緊隔離檢疫安排。如果政府是發現確診者以及同住家人需要共用睡房、共用洗手間，是會安排患者到指定的設施隔離。醫管局亦都已經制定預案應對確診數字上升。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疫情反彈，有聯合醫院精神科醫護人員懷疑因為歡送離職同事舉行近30人聚餐，更加除低口罩合照。而醫院管理局早前公布，該院精神科有3名護士和1名支援人員確診，昨日再新增2名護士中招，累計6人染疫。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李立業說，期望醫護有更高的警覺，應該避免聚餐，用膳的時候避免交談，用餐之後戴回口罩等。據了解，出席聚會的人士大約有29名，大部分在精神科病房工作。《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有人力資源公司公布本港今年第三季就業展望調查，結果顯示經季節性調整，淨就業展望指數是11%，反映僱主預期下季的招聘意欲審慎樂觀。在受訪的515名僱主當中，38%預算未來3個月將會增加人手，有意縮減人手的就佔27%，另外有34%未計劃調整員工數目。以行業劃分的話，餐飲和酒店的就業展望指數按季升幅最大。信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接受經濟日報專訪的時候表示，目前正極力向內地有關部門爭取容許在香港上市中概股納入港股通範圍，期望增加誘因吸引中概股回流香港，提升香港金融競爭力。近年中美博弈升温，間接掀起中概股回流香港上市潮。老對手新加坡表明有意爭取中概股商機。陳茂波說，全球金融市場競爭激烈，但港股在資金寬度、深度和流動性遠勝新加坡股市。此外，港股總市值遠高於對方，投資者基礎和範圍亦都更具優勢。 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接受訪問，談論一國兩制走入下半場可以怎樣走下去。他認為問題所在是港人和中央對於一國兩制有著不同期望，形成落差。他說未來雙方應該互相了解對方的期望，特區政府必須要先處理深層次問題，等待社會重建互信之後，亦都應該重新討論政改。中央政府在2021年修改香港選舉制度，新選制之下的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幾乎絕跡。曾鈺成認為很多民主派符合愛國者的定義，不覺得中央視他們為敵人。他認為民主派確能夠代表部分市民，不能長期排除他們在建制之外。這個是明報報導。 商報報導，警務處處長蕭澤怡昨日出席北區區議會會議之後表示，慶祝香港回歸25週年的安保工作早在去年年初開始籌備，警方將會為慶回歸的安保行動總動員，務求萬無一失。他又透露，今個月8日推出的反恐熱線已經收到超過1100個訊息，當中有訊息需要跟進，警方會留意社交媒體和搜集情報，並且呼籲市民如果發現可疑人物或者情況可以聯絡警方。商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社評說，本港的新冠疫情持續反彈，港府昨日針對出現爆發群組的酒吧業收緊防疫規定，顧客需要出示24小時內的快速檢測陰性證明，對於怎樣核實檢測的真偽，可以參考新加坡做法。顧客事先要進行由專人監督的快測，取得陰性結果才能夠進入。這類檢測結果24小時之內有效，相信可以杜絕弄虛作假。經濟日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有人力資源機構調查發現三大人才短缺職位，分別是資訊科技、銷售及市場推廣、製造及生產。社評說，政府和商界必須積極推動創新科技教育，為本港培育更多適應創新發展的人才，助力本港經濟結構轉型升級，讓各行各業都能夠善用科技，推動香港再工業化進程，增強本港國際競爭力。文匯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房委會大會在日內召開，不同人士各有倡議，有委員建議減少配屋的機會，加快上樓的時間，亦都有意見提出以樓花的形式提早編配公屋。社評說，治本之道唯有是加快造地建屋，其他方法都只能夠治標，容易衍生其他問題。提早編配公屋目的如果是為了做數，更加是屬於是欺欺人。明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将会在下个月2号开幕，北京故宫博物院借出的珍藏够号召力，可望掀起一股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热潮。社论说，港府应该把握今次故宫馆热的契机，鼓励中小学和馆方合作，多办免费参观故宫馆，利用故宫珍藏培育学生对中华文化传承的钟爱，加强国民身份认同。星岛日报社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重复多次，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至于较早前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行政大楼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桥嗰段咧，仲系比较车多。咁喺港岛区山顶道60号较早前嘅冧树咧，亦都已经清理好噶啦，现场回复正常行车。山顶道60号一段咧，来回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 道近住菲林明道。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去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芜湖街。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都是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就排到去骏景园对出。在西贡的北潭路受到较早前的山泥倾泻影响，北潭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潭坳一段咧，而家系全线封闭嘅。九巴路线94号要改道行驶，咁而专线小巴7号咧就会喺指定时段提供临时服务，来往西贡至到海下，途经黄石码头嘅，每30分钟一班车。由西贡开出咧就会系由朝早嘅6:03到朝早嘅7:09，中午12点会有一班啦，下昼嘅5:30至到夜晚7:30，咁由海下开出咧就会系朝早嘅7点至到朝早嘅8:30，下昼12:09有一班，黄昏6:03咧至到夜晚7:09咧都会有车噶。搭呢一条小巴路线嘅朋友，请你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马鞍山海淀湾一座、马鞍山海淀居二座、蓝田汇景花园一座、慈云山慈爱苑爱贤阁、马湾柏丽湾19座、筲箕湾爱蝶湾二座、葵涌华景山庄二座、青衣晓峰园6座、屯门锦华花园 B 座，同埋西营盘高升街21至23号恒昌泰大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君初相识，乞此故人归。国剧830呈现御交记， 长意怀抱住对纪云和的爱恨交织，从以前单纯清冷的鲛人变成心思难测、性格冰冷的北渊之王，率领众人对抗先师和顺德先机，结果又会是怎样呢？ 国剧830御交记，每晚连播2集，逢星期1至5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022年6月15日，新增752宗本地感染个案，97宗输入个案。 明天起进入酒吧要出示24小时内快测阴性结果。 珍宝海鲜坊移嚟香港。 世卫下周四决定猴痘疫情是否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点钟之前咧，我哋又倾紧有关于珍宝海鲜坊嘅，寻日正式系移离开香港啦。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点睇？最终系呢个情况啦。头先同阿陈家贝倾到话，仍然有一啲嘅机构系谂紧有冇方法咧，可以令到珍宝海鲜坊有佢嘅方法咧，系留得翻低嘅咁。跟住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咁。另外咧就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咧都形容到啊，寻日就系话第5波嘅疫情出现反弹啦，预计今个月内咧单日 新增的個案或者會去到四位數，不過他就重申而家入院、重症和死亡率都是仍然是平穩的。咁尋日就宣布有包括有兩項新措施，其中一項就是針對酒吧、酒館、夜店、夜總會的顧客嘅，就聽日起入去處所之前啊，呢一啲處所之前咧係要需出示過去24小時內快速抗原測試所得的陰性結果證明相啦，咁啊當中要顯示個名啦，同埋檢測的日期時間嘅。另外一啲確診者隔離方面咧，就係話如果發現一啲確診者需要同同住屋企人咧係共用睡房或者係洗手間咧，會將確診者送到去指定嘅設施去隔離，亦都會視乎需要咧重啟部分嘅社區隔離設施嘅。整体的疫情，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早晨，何柏良，点睇？政府都预计话今个月内可能有机会去翻四位数，你又点睇成个疫情个情况咧？ 嗱，而家疫情咧，其实近期系有所上升啦。咁本地个案就最近嗰几日咧，就由一两个星期前咧二三百宗咧，就上升到咧超过700宗啦。咁如果你睇翻呢啲確診者咧，佢年齡分布咧，其實絕大部分咧集中喺20到59歲啦。咁有一部分咧就係、是、學生啦，就12到19歲啦。咁其實而家咧，如果你睇翻12到19歲同埋20到59歲呢兩個年齡層啦，咁嗰、那個最新嘅完成基本疫苗接種嘅比例咧，已經係超過80%噶啦。咁嗰兩個年齡組別分別咧就83% 同81%。完成基本疫苗接種咧，即係佢起碼打咗兩針復必泰或者三針科興疫苗。咁所以如果你喺咁樣嘅前提下邊咧，其實嗰啲重症增加嘅機會咧，就唔係話會太過多嘅。嗱，如果你講風險位啦，風險位咧，我就覺得聚焦唔應該睇每日有幾多新增本地個案。風險位咧就係你而家嗰個疫苗接種咧，就有兩個三十萬人嗰度咧，就係可以話嗰個接種嘅重點咧就未認真處理。咁第一個咧就係60歲以上咧，就有30萬人咧就一針都未打。咁另外30萬人咧就係佢已經係打完兩針。就夠期㗎喇，就仲未曾打第三針，咁呢度都係有30萬人，咁呢度裏面呢就好大比例應該都係60歲以上，咁所以如果呢我哋睇到而家嗰個後疫苗浪啊，第五波疫情嘅一個延伸咁啊，你要做好嗰個風險管理呢，就控制嗰、那個預防啦，預防嗰個重症或者死亡啦。其實你應該聚焦咧，就係處理呢兩個30萬咧，嗰、那個疫苗接種做得唔好嗰度咧，咁呢個成效會係最大咯。咁如果你係政府琴日新宣布嗰啲嘅措施咧，咁、那個成效有待觀察咯。咁部分我覺得就作用未必係咁大。 OK， 嗱，嗰啲措施咧之後逐樣講啦。但我反而想有個好奇想問啊，就係、是之前第五波最高峰期過後咧，有好長嘅一段時間，差唔多成個月咧，都係維持每日二三百宗左右嘅確診嘅啫嘛。照理其實之前打針嘅人應該更少啦，即係應該會越嚟越多人打針，唔會無端端少咗噶嘛。點解會出現呢個反彈？嗰、那個漏洞係咪頭先你所講嗰20-30萬咧？點解會突然間會由200-300宗去到700多宗咁樣？ 因為你係嗰、那個接種疫苗好，或者係自然感染好啊。咁如果係自然感染咧，就你感染咗之後康復，咁喺頭嗰3個月裏面咧，你再有第二次感染嘅機會咧係細嘅。嗱，咁同樣咧，如果你係近期接種咗疫苗，咁接種完疫苗短時間之內咧，咁對於預防感染啊，咁包括無病徵或者輕微病徵感染咧，嗰、那個成效係有嘅。咁但係如果你當過咗3個月，因為嗰個抗體就開始下降啦嘛，咁所以呢就你會比較容易呢就感染到個病毒，咁但係對於預防重症啦，咁尤其是接種復必泰疫苗呢，係繼續呢一段長啲嘅時間呢都會有效嘅。咁我哋香港就你計返條數啦，就2月、3月嗰個疫情呢就係爆發最嚴重啦，咁3月第一個星期呢就係第五波爆發嘅最高點啦，咁而家呢就6月中啦，咁差唔多可以話呢就比起喺第五波爆發高峰點呢過咗3個月。咁所以呢不論係自然感染或者呢因為第五波嗰時就短時間之內呢多咗好多人接種，咁佢預防呢啲無病徵同輕微感染嗰個成效呢都有所下降，咁所以你咪見到嗰、那個個案上升啦。咁當然就政府佢復常 就恢復翻一啲正常嘅社交活動啦。咁呢個都係一個背後嘅原因啦。咁但係你始終嗰個重點咧，就大方向，如果我哋循住係復常咧，仲一定係去處理嗰個疫苗接種嘅，就唔再係好似以前咁樣聚焦睇呢啲輕症啊或者無病徵感染嗰啲個案嘅數目咯。 OK， 頭先提到一啲額外嘅措施，就係、是、譬如禮拜四啊，聽日起啊，酒吧等等有幾個處所啦，夜總會、夜店、酒館嗰啲顧客入到去之前咧，要做呢個24小時內嘅快測陰性嘅證明嘅，咁呢個有幾大嘅作用咧？防疫角度嚟講， 但如果酒吧咧就確實比較突出咧，就係佢有一啲嘅群組啦，咁咧就有六個群組咧，就由五月中開始喺酒吧裏邊發生咧，累計就大約有350宗個案。嗱，咁350宗個案，如果你睇翻同期咧，就喺香港呢啲新增嘅確診個案啦，咁計翻個比例咧，大約係講緊3%啫。咁所以佢如果係呢啲酒吧嘅群組，累計嘅個案咧就唔係佔整體本地個案咧一個好大嘅比例。咁背後即係話咧，其實你而家我哋每日新增一啲個案啦，咁其實衛生防護中心佢每日430咧，咁都經常會強調，就唔係話聚焦喺某一啲嘅群組啊或者係地區啊，咁而係咧就比較一個社區裏面廣泛嘅情況。咁所以咧，如果你係當然酒吧嗰度咧就係有一啲問題，咁最主要嘅問題咧，其實就係現行嗰啲嘅措施咧，就喺嗰度冇辦法有效執行。咁你包括咧就喺酒吧裏面，咁可能有唔少嘅顧客，咁佢離開座位嘅時候就冇佩戴口罩。咁呢個其實咧就違反現行嗰個嘅規定嘅。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嗰個場所嘅人數上限咧。咁似乎政府咧就冇推出啲措施咧去有效執行啦。咁現時嚟講咧，咁佢每個呢啲酒吧就有一個指定嘅人數啊，咁係唔可以超過咧75%。咁所以如果佢呢兩方面咧冇辦法有效執行咧，咁你喺個別嘅酒吧裏面就有一啲感染咗嘅人士進入，咁跟住咧就入面就人流相當之多擠迫，咁你變咗咪會有高比例嘅顧客咧受到感染，咁呢個正正係嗰個問題所在啦。嗱，咁如果你話將加入一個新嘅措施，就入場之前就要求顧客咧出示一個陰性嘅抗原檢測結果咧，嗱呢個嗰個措施係唔係有效咧？就現階段真係冇辦法講，因為咧就你其實任何措施咧，你係要令到佢產生個作用咧，一定要有一個安排，行政上面嘅安排咧，確保佢可以有效執行。嗱，咁睇翻喺其他地方，就新加坡同澳門佢哋點樣做咧？嗱，新加坡咧，佢哋就喺復常嘅過程裏面咧，咁而家都開始逐步取消咗噶啦。咁復常嘅過程，即係過渡期嘅時候咧，佢哋如果係一啲大型嘅聚會咧，佢哋都有要求。參與嗰啲嘅人士咧，就係、是、做快速抗原檢測。咁但係佢哋嗰個快速抗原檢測咧，就係、是、要去一啲指定嘅社區地點。咁佢哋全國咧有幾百個。咁係有一啲人咧，就經視像或者喺現場裏面咧，就睇住嗰個人咧嚟到做。咁然之後咧，提供一個證明俾佢。咁呢個咧，你確保嗰個檢測咧就真係有做，同埋喺嗰個指定時間裏面做啦。嗱，澳門佢而家咧就如果係400人以上嘅大型聚會咧，佢哋都有要求咧，所有參與嘅人士，包括就提供服務嗰啲嘅人員咁啊，咁係需要事前咧就做一個核酸檢測嘅。咁佢核酸檢測咧，亦都係由人採樣啦。咁係做完之後咧，就會有一個健康碼嚟到顯示啦。咁如果佢哋係自愿檢測做抗原作為一個加強嗰個偵查咧，咁佢哋嗰個平台咧可以俾市民咧就好方便咧，將嗰個陰性檢測嘅圖片啊，就上載去一個手機程式裏面。咁而家咧就呢啲措施咧就嗰睇到佢政府推出酒吧嗰個要求咧，未曾有配套咯。咁所以你話係唔係會有效 減少到喺酒吧裏面好似之前咁樣咧，就有個案發生，就幾大比例嘅顧客受到感染咧。咁現階段唔可以講。 OK， 嗱，另一個嘅即係新嘅宣布咧，就係話一啲確診者同佢嘅同住家人咧，如果係要共用睡房或者洗手間嘅話咧，就要即係安排佢哋啦，去到指定嘅設施嗰度去隔離啦。呢一個係重唔重要咧？呢個措施嚟講，對於成個傳播嘅堵截方面。 其實過往衞生防護中心咧，就佢都有類似嘅安排嘅。咁我睇佢嗰個宣布咧，就其實佢係將過往咧佢喺背後一啲嗰個家居環境嘅評估咧，就明確化。咁同埋咧，就喺執行嘅時候咧，就更加一致啫。咁如果你喺大部分香港嘅家庭啦，咁如果佢確診者咁同埋其他未曾受感染嘅同住屋企人。咁如果佢哋係共用洗手間，或者咧就譬如兒童咁要照顧嘅父母咁啊，咁大家係用埋同一個睡房，咁你一旦有成年人或者係個兒童或者其他同埋嗰個睡房嘅人士係受到感染咁啊，咁其實你好難咧喺嗰個家庭環境裏面咧安排呢啲確診者咧係原地做嗰個家居隔離檢疫嘅，咁所以呢個措施我相信其實就過往即係第五波以嚟咧就。衞生防護中心咧就都係有循住呢個方向做，咁佢只係咧就明確化咗佢咧，就俾市民大眾咧知道咧，佢哋就由而家開始會嚴格去到執行。 嗯，另外我就想問輸入個案啊，97宗啊，尋日嚟講，即係整體就本地嚟講就700多宗嘅輸入個案個比例，你點睇咧？又有冇需要喺外防輸入嗰個政策上面收緊？ 輸入個案咧就係、是、有一個比較明數字上邊咧有一個比較明顯嘅上升嘅。但係因為佢而家衞生防護中心咧，就佢冇公布呢啲輸入個案咧，就佢嚟香港之前咧就停留個地點，咁到底係唔係集中喺某啲地方？就譬如係因為留學生，咁佢可能就當地係假期暑假咁咧，就多咗翻嚟香港咧，咁所以呢個就掌握唔到。咁嗰個個案本身咧，因為佢入境香港之後咧，就有一個隔離檢疫嘅安排啦。咁現階段咧，即都係喺一啲嘅檢疫酒店啊。咁而家檢疫酒店而家現行嘅措施咧。係放喺全世界邊境措施裏面嚟講啦，咁香港都係屬於最嚴格嘅其中一個地方啦。咁呢啲嘅人士佢亦都已經係起碼完成咗基本疫苗接種啦。咁所以我相信嗰個問題咧應該係不大嘅。 嗯，所以我就想問啦，而家有 BA.2.1.2.1 啦，同埋 BA.4、BA.5 呢啲個案咧，有啲都係即係香港係出現咗噶啦。咁嗰個威脅性有幾大咧？會唔會成為主流咧？又？ 嗱，呢啲嘅變種病毒咧，咁其實佢都係屬於 Omicron 啦。咁佢對佢同而過往香港主要流行嘅 BA.2 或者 BA.2.2 咧，咁喺嗰個S 蛋白裏面咧，只係有啲輕微嘅變異啦。咁涉及1到2個氨基酸嘅唔同啦。咁唔係一啲大嘅轉變。咁所以咧，就佢對整體嘅疫情咧，就特別係重症嗰方面啦。如果我哋疫苗接種嗰度做得好咧，未必會有好大嘅影響啦。咁但係隨住時間咧，咁呢啲嘅新出現嘅分支變種病毒咧，有機會咧取替香港而家嘅 BA.2 同埋 BA.2.2 咧，成為主流嘅病毒嘅。 嗯，有冇幾耐到啊？呢個？ 嗱，呢個要睇翻佢哋喺社區裏面咧，就嗰個嘅情況啦。咁你就算喺歐美地方啦，咁都唔係每一度地方呢啲變異嘅病毒咧，就取替舊有嘅 Omicron BA.2 而家成為嘅主流。 Okay.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何柏良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嚟嘅，有關於最新嘅疫情情況，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1872311，九點半鐘之後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从多项嘅数字反映，本港疫情正系呈上升趋势，社会存在传播链。近嚟喺酒吧同酒馆出现爆发群组，预计感染数字仍然会上升，但希望能够减慢上升嘅速度。 听日起到酒吧同夜店等嘅顾客要持有24小时内快测阴性证明。陈肇始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相信可以保护到市民。酒吧负责人有责任要求顾客出示相关结果，但明白执行嘅时候有一定局限。当局每日都会加强巡查，而持有食肆牌照嘅酒吧亦都需要遵守呢项新措施。另外，確診者如果同屋企人共用廁所或者係睡房，會被安排到指定嘅設施隔離。陳肇始話：當局希望盡快切斷傳播鏈，達到早發現、早隔離同早治療。如果感染人士同屋企人共用廁所或者睡房，屬於高傳播風險，有可能感染屋企人。听日起去到今个月29号进入酒吧、酒馆、夜店同夜总会的顾客需要持有24小时内快测阴性结果。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创会会长梁立仁形容当局是向酒吧业界开刀，批评当局在采取措施之前并没有咨询过业界，亦都质疑措施的成效。梁立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政府公布措施之后，有业界表示大部分已经订台的顾客都取消预约，他们暂时仍然未收到当局给予清晰的执行指引，又说要酒吧派人检查顾客的快测证明和分辨真伪，对业界的工作负担很大。梁立仁说，如果有商户做得不啱，应该是惩罚或者是要求商户暂停营业。美国总统拜登下个月13至16号访问中东，能源生产将会是其中一项议题。拜登会先到访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之后转到沙特阿拉伯，和国王萨勒曼和王储穆罕默德会面，并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联同埃及、伊拉克和约旦共同举办的峰会，亦都会和中东的领导人会面。预计拜登将会要求沙特增加石油产量，寻求缓和美国国内不断攀升的燃料成本和通胀问题。华盛顿邮报记者卡舒吉2018年遇害案，美国情报官员认定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和事件有关。拜登曾经形容穆罕默德是贱民，被问到拜登会不会在沙特提出卡舒吉一案，白宫官员说拜登过往曾经谈及此案，人权问题都经常是美国和世界各地同行会面时候的议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的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至下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87点，升117点，总成交金额10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67点，升1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6.6升6毫，阿里巴巴104.7升3.5，众安在线26.2跌4.5，美团200元升5.8，新东方在线14.24升3.56，京东集团251.2升10元，友邦保险78.3跌3毫，比亚迪股份308.4升4.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5.14，瑞士法郎0.999，加元1.294，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204，欧元对美元1.045，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6,488点，跌140点。港金报16,95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4.79美元，卖出1,815.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第二三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重复多次啊，就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第二三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喺荃湾嘅德士古道回旋处咧，都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就系荃湾德士古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外一大车多，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奇德专新村。咁喺西贡嘅北潭路咧，受到较早前嘅山泥倾泻影响，北潭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潭坳一段咧，而家系全线封闭，九巴路线94号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对于店铺有啲货物阻街啊，你观察到个状况系点样咧？徐生你好。 最讽刺地，香港仔区阻街嗰啲代档啊、猪肉档咧，距离南区食环署总部咧唔够一分钟路程。 吕生你好。 通常就系话做咗一啲联合行动啊，发咗几多张告票，我觉得佢哋既然夜晚都喺度嘅，你咪每晚去亲佢一次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世数25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1997年3月，香港政府公布97至98财政年度财政预算案。这份跨越97的预算案主题是持行处变、平稳发展。当年公共开支是2348亿，政府总收入是2812亿。综合现金盈余有869亿元。1997年至2007年十年之间，公共开支收入都是2000多亿，当中2001至2003年间有过几年赤字。 记得小个嘅时候就听讲咧，香港政府嘅财政咧系量入为出嘅，重视小政府大市场。呢种应使得使嘅说法咧，的确亦都同广东人节俭嘅性格非常之配合，喺旧时嘅香港人咧系比较容易认同嘅。千禧年代以后咧，随住社会嘅平均学历提升，对公共行政咧亦都越嚟越多关注。当时嘅主要讨论就系原来嘅香港税基狭窄，唔少嘅公共开支咧主要靠卖地维持，层层挂钩。高地价政策也都因此而渐渐成为了社会核心关注的问题。 2007-2008年度政府的预算案就明言，地价收入和印花税收入合共占政府收入约三分之一。由此可见，在政府收入中相对不稳定的收入项目所占的比重是1997-1998年度以来的新高。 又因为这样，在千禧年以后，香港也尝试过各种的税收讨论，但有各种的原因，因此就未有落实。在10年代以后，卖地又渐渐热闹起上来，公共财政也因此可以继续运作。钱怎么来的呢？怎么可以继续维持呢？其实每一处都需要钱，我相信每位担起头家的人其实都很明白当中非常之不容易。 世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022年6月15日新增752宗本地感染个案，97宗输入个案。 明天起进入酒吧要出示24小时内快测阴性结果。 珍宝海鲜坊移离香港。 世卫下周四决定猴痘疫情是否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談到有關於疫情，在學校方面來說，昨天就有134宗的新冠病毒陽性呈報的個案，五間學校有個別的班級是出現一些群組個案，需要停課去到星期五，停課班數就是復課以來的新高。見到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都說，自五月中發現超過10間的學校可能有校內的傳播跡象，但就說目前不會要求學校是全面停課的。怎麼看呢？18731剛才也都另外讲到有珍宝海鲜坊啦，寻日就系正式咧系离开咗香港仔避风塘噶啦，咁啊，你又点睇咧？18723D1有陈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主持 你好，请讲。 系啊系啊，知道珍宝要搬走咧，真好可惜，因为佢系喺全世界各地咧都好。呢四十几年咧都好出名嘅，系一个香同埋一个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咁嗰阵时由嗰阵时开始咧，好多外国人嚟香港咧，同埋我哋嘅朋友外国嘅朋友嚟香港咧，呢一个珍宝咧系必到嘅景点，旅游景点嚟噶嘛。咁政府都咁舍得放弃佢。之前嘅李小龙啦、邓丽君嘅故居啦，佢都唔好好咁去保留。而政府咧就喺各方面去揾一啲旅游景点，制造一啲不必要嘅旅游景点，而呢啲咁样硬件佢都唔好好去利用。仲有其实我觉得珍宝海鲜坊咧，可唔可以考虑下放喺西九文化区嘅海旁，而嗰一度咧可以带动香港嘅旅游，同埋一个系好好嘅景，好好嘅地点嚟嘅，或者政府可以考虑下。 即系陈女士，你都觉得系政府有责任嘅，就唔系净系业权人嘅责任。 有啲知唔知呢个系我而家六十几岁啦，我睇住佢兴旺嘅。咁政府都唔好好咁去利用呢一个咁有历史、全世界都知道嘅、咁出名嘅一个海鲜坊，系全世界冇嘅，香港先有嘅。点解佢唔好好去保留咧？咁我就建议咧，譬如摆咗喺西九嗰度咧。可以上面可以間劃一啲擺紀念品啦，一啲餐廳食肆啦，可以細啲規模嘅，咁做一啲香港有一啲香港特色嘅小食，咁同埋有啲香港嘅設計師，香港好多設計師有好多好出名嘅設計產品，可以擺上面俾啲遊客去購買啊。 明白陳女士嗰個睇法，佢嘅建議啊，關於珍寶海鮮房嘅。仲有馮女士打上嚟嘅，早晨。早晨，冯女士。 我想讲咧，即系政府咧，而家加咗嗰个酒吧个措施咧。今朝我听完局长，亦听你访问嗰个嘉宾啦，梁立仁咧。局长讲嘅系啱嘅，正确嘅。其实亦都系一个常态，即系可能将来咧，我哋可能翻工翻学，而家翻工翻学其实都要噶，系咪？政府都系做紧呢个快速抗原测试噶啦。咁我想问啦。咁酒吧因為個疫情真係近排真係比較嚴重啊嘛，咁加多一項有咩問題咧？咁總比你全線停業係咪好好多咧？咁我今朝聽嘅梁立仁嘅語氣就係、是，佢越講就越憤怒。其實憤怒可以解決問題嘅咩？咁我想問佢啦，係咪人哋唔邀請佢開會議，又或者唔約佢開會議，佢覺得認為對佢唔尊重，所以而家呢一個措施，佢覺得冇必要特別要去遵守啊！而家就係因為佢本身嘅酒吧業裏面真係有一啲害群之馬啊嘛！咁我想問啦，佢頭先提出嘅兩個重點就係話，執行嘅時候有啲咩温度計啊，又或者係一啲台嘅距離啊？咁我想問啦，如果執法嚴厲啲都唔得，咁都有問題咩？即係如果好似我一個咁嘅市民，我聽落去就係話，咁嚴厲總比放寬好啊嘛？咁如果我放宽俾你，乜嘢都唔做，酒吧一路咁落去，咁系咪我哋全港嘅市民要承受嗰啲疫情由四位数上到五位数啊？就算冇重症啊， 唔通我哋都依然去接受呢啲咁嘅数字咩？我真係唔想囉，我而家想听两位数字可唔可以啊？ OK， 但你觉得食肆有冇需要呢？除咗酒吧之外，食肆有冇需要去到啲客都要做快测呢？ 如果食肆亦都有呢啲咁嚴重嘅个案出现，群组亦都增多，我唔介意囉。 Okay. 因为呢样嘢即係等于你朝头早刷牙洗面，你而家加多样嘢，你做多一次化验 检测，明白，即係都係觉得是一个习惯。冯女士刚才也都提到说现在可能不少的一些上班人士或者上学的人士呢都是会做一快测呢才是就是上学就有这样的需要啦，但是上班的人都可能要做的啦。那他就觉得就是酒吧有这个的做法呢都是可以接受的。那这个冯女士的看法，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118723 2022投资市场瞬息万变，美国加息对于复苏中的香港经济会不会造成影响呢？ 加息来讲，一定对于香港的疫情之后的复苏会有一定影响的。我觉得今年香港的经济 0.5% 的增长。 一桶金6月18号下午举办第三场2022投资月论坛，请来大新银行高级经济师温家伟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两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天都谈过第二阶段的电子消费券，最快8月7号就会开始收到了分期。今次都会有6个电子支付的工具营运商参与，包括原本有的八达通、支付宝香港、WeChat Pay Hong Kong 和 Time & Go 拍住相，还有新增的PayMe， 是汇丰银行的 PayMe 和中银香港的 BOC Pay， 6个嘅平台嘅，你自己点睇？18723，除咗即系八达通嚟讲咧，其他嘅5个平台咧都系分两次会发放第二阶段嘅消费券嘅。八达通咧攞消费券就系分3次拎钱嘅咁。又请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八达通有限公司营业及市务总监李玉仪，早晨。 系 ，hello， 早晨。 早晨，李玉仪，不如先讲下你之前第一阶段消费券嗰阵有几多人系用你哋八达通平台啊？ 第一階段咧都有成差唔多70%嘅市民咧係選擇用八達通嘅，咁我可想而知，其實我諗市民最緊要佢哋選擇邊個支付工具嘅時候啦，係睇下佢係咪真係嗰個商户嘅覆蓋率夠高啦，係咪好方便易用啦，咁我諗呢個都係主要嘅原因，有咁多市民選擇我哋咯。 嗯，不過今次就第二期嚟講再多咗，頭先都引述到咧有兩個嘅支付工具嘅平台俾市民去揀啦。對於八達通嚟講，嗰個競爭力或者會唔會都覺得競爭大？大咗咧，有冇呢个担忧啊？ 多咗兩個支付平台，咁我哋都好歡迎有多啲嘅競爭嘅。咁今次我哋咧除咗我哋即係本身，我諗係方便易用，商户覆蓋率非常之高，因為我哋而家最新嘅消息就已經係去到有超過160,000嘅支付點啦。咁我相信係真係喺涵蓋喺交通啊、零售啊樣樣咧，咁其實都可以滿足到市民嘅需要嘅。咁而我哋今次亦都咧係有加碼啦，我哋嗰個獎賞咧今次係非常之豐厚嘅。我哋如果係用緊我哋嘅客户，即係已經係一路咧喺第一階段至到喺第二階段嘅第一期，其實都用緊八達通嘅客户咧，咁佢哋係好快咧，好容易地咧就已經攞到咧係一個高達200,000嘅現金獎賞嘅。咁而新客户咧都同樣，佢哋其實一樣係可以係攞到呢個獎賞嘅。咁只要咧係其實市民佢哋係話選擇咗用八達通攞消費券，咁佢哋一啲200,000或者以上嘅交易咧，其實就已經可以儲到一個易用易賞嘅電子印花。咁咧就係儲齊咗印花咧，就可以分別首先攞到50,000先，咁然后咧跟住亦都系再储多啲人翻嘅时候咧，就攞到150,000。咁我哋嘅现有客户，我哋其实咧系会优先咧，已经系派咗5个电子印花俾佢，咁所以佢哋咧就系应该系更加快、更加容易攞到咯。咁所以今次我哋真系准备咗成系2,500,000,000咧呢个嘅现金咧嚟到系派俾我哋嘅客户嘅，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非常之非常之丰富啦，同埋咧我哋讲紧个名额咧，亦都系非常之充裕啦。咁所以咧系市民系真系好容易就已经攞到呢个现金奖赏。咁除此之外啦，咁当然啦，我哋一啲商户啊、商场嘅一啲折扣优惠啊、电子优惠券啊，咁呢啲咧都系喺上一年我哋睇到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好多人去攞嘅，好多人用嘅。咁所以今次啲会有系更加同更加多嘅商场啦，同埋更加多嘅商户去做啦。咁佢哋派嗰啲电子优惠券咧，其实都 超過百款啦。咁加埋咧，其實嗰個嘅總值嘅面額亦都係非常之高，都超過成幾十億嘅。咁啊，仲有就係一啲我哋嘅獨家優惠添，即係譬如同喺同 KMB 啦、九巴啦、同港鐵啦，加埋就係呢個嘅 EZA Bank 同埋花旗銀行啦，都有一啲優惠。咁、 okay. 所以我諗我哋有幾重嘅獎賞，我諗喺今次咧，即係市民應該都係好容易揀到噶啦，因為用緊我哋嗰啲，其實佢哋唔需要做任何嘢，繼續咧就已經係可以咧係好順暢地咧係當第二階段派發嘅時候咧、就會派翻落去佢原先登記咗一百通卡度嘅。咁、而新客户當然佢亦都可以去即係好歡迎去登記，用佢已經有嘅八達通卡嚟到去登記第二階段嘅消費券啦。 OK， 嗱李豪兒，我想問，因為八達通同其他五個嘅平台最大分別，你哋喺第二階段呢個消費券係要分三期去領，人哋其他五個嘅平台分兩期嘅啫，會唔會影響到大家選用八達通個意欲咧？ 今次第二階段呢同去年呢其實是一樣的。咁、都係呢喺2021嗰個嘅消費券呢都係分開三期去攞嘅。咁主要因為大家都用開已經好知道啦，因為呢其實消費券呢放咗去八達通卡度呢其實係等於咗嗰個嘅儲值額嘅。咁所以呢佢就係、是同個儲值額係分唔到啦，咁可以其實係一齊去用。咁主要呢就係、是、喺政府佢哋推呢個消費券計劃啦，因為佢個目標當然係想真係鼓勵大家去消費啦，去幫手去刺激經濟嘅。咁係由於嗰個消費券其實等於咗儲值額去用呢，係我哋唔會話係啊有一個限期啊，或者係有一啲嘅淨係俾佢做一啲嘅特別用途啊咁樣。咁所以呢就喺政府設計嘅時候呢，就係、是、利用我哋嗰個系統嘅特性啦，咁就係、是市民係使咗4000蚊，咁嚟到去鼓勵佢就話：你使完咗4000蚊之後咧，就留翻最後一期1000蚊咧，就可以係攞埋。咁亦都喺第三期嘅時候咧，其實你攞咗咧，我1000蚊咧就冇任何限制你嘅用途嘅。咁所以我諗都係睇翻唔同支付工具佢本身嗰個嘅特性咧，嚟作出一個咁樣嘅設計咯。咁所以呢個都係即係跟翻政府佢哋嗰個嘅要求啦，同埋睇翻佢哋係點樣去嘅考量。即係其實唔同嘅支付工具，佢有佢不同嘅特性，同埋係有不同嘅市民嘅需要，咁嚟到去提出呢个咁嘅机制咯。 嗱、okay.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今次个计划咧个安排都系简单方便嘅，佢甚至就话鼓励市民转会，即系转平台啦，即系佢讲法叫转会啦，就系尝试用一啲新服务啊，享受新优惠啊，借助市场嘅力量咧，系保持计划嘅活泼同埋灵活度啊，强化电子支付嘅发展，振兴市道，刺激经济嘅咁。你哋有冇评估过几多旧友系用开你哋平台攞消费券嘅市民可能会转平台，又或者系从其他平台轉去八達通，有冇係評估過咧？因為講到話係鼓勵市民轉會喎，這個說法喎。 兩樣都有嘅，佢話鼓勵市民轉會，亦都其實如果市民唔轉會咧，其實亦都可以係唔需要做任何嘅動作，咁就即係可以令到佢好輕易地已經攞到第二階段消費券嘅。咁當然我哋八達通嘅希望啦，現有客户啦係繼續100% 支持我哋啦。咁而新客户啦，咁在其他用緊其他平台或者是一些佢係啱啱合資格嘅用户啦，咁我哋都係非常之歡迎咧，佢可以係選擇八達通嘅，因為我哋咧都有一個嘅迎新嘅現金獎賞。 咁、okay, 就如果係講嗰啲優惠啦，都係啊嘛， 唔係另外一個嚟噶啦，新客户咧就有額外係有30蚊嘅現金獎賞咯，係、啦。 好啊，另外我就想問，除咗話呢個轉會個情況，因為之前咧。見到有關於打擊洗錢條例的規定咧，就話限咗一啲實體卡嘅儲值咧，未經核實客户上限咧，就係個金額係3000蚊，咁啊，即係所以大家八達通嗰個上限就去到3000蚊啦。不過政府早前嘅講法就話，消費券係唔存在一啲洗錢或者係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風險嘅，所以就消費券嗰個儲值額咧就唔計入個3000蚊度嘅。不過今次咧就喺個上限上面咧，八達通嗰個上限上面咧冇因為話唔計消費券咧，而係有可以放寬到嘅嗰個嘅考慮同埋個做法係點解嘅咧？又 就頭先提到呢個嘅資訊啦，咁我諗都喺我諗喺由幾日，即係呢上個禮拜開始啦，就即係有一個咁樣嘅資料啦。咁我哋都同翻有關嘅部門，我哋其實而家都研討緊，睇下點樣可以係 有啲乜嘢嘅調整啊，你都可以去做嘅。咁八達通咧，其實我哋嗰個儲值額咧，我哋都係一路都會睇下嗰個市場嘅實際需要咧作調整嘅。咁所以點解喺上一次其實喺消費券嘅時候，我哋已經係去到3000蚊，咁我個都唔係因為消費券嘅關係咧，我哋將嗰個儲值額調整噶啦。咁同樣地咧，我諗我哋都會睇翻真係實際嗰個嘅市場同埋市民嘅需要咧，我哋都會睇下係咪再將我哋呢個3000蚊嗰個儲值額咧嚟到去提升嘅。咁係咯，咁所以我諗呢個都睇翻啦，因為嗱消費券都係一個新計劃，係由去年開始推出啦。咁由於即係八達通本身嗰個嘅設計咧，其實我哋就係一個嘅儲值額嚟嘅，就即係同其他電子錢包會有啲唔同咯。咁我諗係啦，咁所以喺呢一個方面啦，我哋都會即係審視翻嘅，審視翻真係嗰個嘅需求啦，同埋咧因為喺一個系統上邊都需要提升嘅，因為我哋你知有成我哋而家有成。已經最新嘅消息係去到我哋有超過160000嘅支付點啦，包括曬好多交通啦，同埋係即係零售啊各樣嘅商户都有。咁如果要提升，我哋當然其實商户都要配合嘅。咁所以我度咧都會係需要有測試啦。咁亦都係真係要去睇翻即係成個系統上大家點樣可以係一齊配合得到咯。 而家係預幾時可以即係3000蚊呢個限額係可以再升嘅？諗住做呢一啲嘅測試啊嗰類工作係做到幾時可以實際係俾市民享用到咧？ 我哋而家都係睇緊即係所有嘅調整啦，同埋嗰個系統測試嗰個時間嘅。我哋嘅目標都希望係可以即係可以好快地做到啦。咁但係咧因為頭先提到需要商户嗰個配合，咁所以我諗喺個實際嗰個真係可以推出嘅期咧，我哋就一有實際嘅資料，我哋就會公布咯。咁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喺即係出年啊睇下點樣，我哋盡快即係如果係做得到嘅話咧，我哋係會盡快推出咯。 嗯，好啊，唔該曬李玉兒，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李玉兒是八達通卡有限公司營業及事務總監嚟嘅。頭先有講到，嚟緊8月7日第二期嘅電子消費券5000蚊分期發啦。有除咗八達通之外，有支付寶香港、WeChat Pay Hong Kong、Tencent Go 拍住相，同埋 PayMe， 仲有BOC Pay 嘅。咁啊，都係新增咗，今次就新增咗兩個嘅電子支付平台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再見。 一分鐘閱讀，主持曾卓然，製作周伟业。 传记《大高乐将军》是英国历史学者朱利安·杰克逊所著的长篇传记，记述法国政治家大高乐的一生。要了解今日世界，近代法国史是不得不去了解的一笔，而大高乐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热战留给人类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当时欧洲这么轻易容许纳粹政权在德国出现，而德法两国的恩怨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大高乐诞生于法国北部，当时法国正处于普法战争的失败以及之后的混乱当中。他那一代受爱国主义教育，讲受德国是法国的最大敌人。大高乐很早就立志从军，在一战的时候他初战参加凡尔登战役，但是就受伤被俘虏，在战俘营之中度过了一战。 30年代大高乐在军中的声望越来越大，他作为少壮派军官，很早就提出法国需要建立坦克部队，并认为坦克将会在未来的战争中的主力武器。这一点并未在当时的法国军中得到足够的注意，但是希特拉则显然更了解坦克的作用。1939年纳粹德国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双方并同时入侵波兰，极权的野心已经相当明显。 二战德法比利时战线开打，德国坦克以高速绕过法国的防线，法国的坦克数量其实不少，但是在德国坦克的机动力之下，法军一直没办法有效集结防守。德军将英法联军围困邓寇克，及后盟军虽然成功撤退，但是法国沦陷已成定局。 这个时候撤退到伦敦的大高乐展现了与别不同的政治勇气。大高乐向丘吉尔要求使用 BBC 电台支援留英的法国人，丘吉尔同意借出电台频道。这一次经典的618发言，后来被认为是大高乐掌握权力以及反抗力量自由法国诞生的先声。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高乐将军》，作者朱利安·杰克逊，由文汇出版社出版。